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唐诗三百首，卷三，第153首，吕树，杜牧。旅馆无凉伴，宁情自悄然。寒灯思旧事，断雁紧愁眠。远梦归清晓，家书到隔年。沧江好烟月，门戏钓鱼船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